伴着电波的起伏，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，是一种视野的开阔，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，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，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，指引着赋予想象的三维憧憬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驾驶目前的随想世界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986，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由北京大兴广播电台 FM 98.6、北京天江盛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台湾票儿音乐、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、三奴公社、天下吉声杂志联合打造。你好，欢迎你来收听第10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节目。开始，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，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您的加入。接下来为您揭晓第109期内地榜的排名。第十名是一首新歌进榜，北京天骄盛名文化吴景泉《生命之花》。 承诺关于明天的承诺，用笑脸迎接未来的坎坷，我要尽情唱响未来的世界，无畏无惧奔向快乐。我要像那疾驰怒吼的列车，穿越高山，跨过长河，拥抱大地，拥抱蓝天，用热血浇灌生命的花朵，用承诺换取明天的承诺，用笑脸迎接未来的坎坷。我要尽情唱响未来的世界，拥抱大地，拥抱蓝天，用热血浇灌生命的花朵。 这首歌曲呢，是在时刻提醒自己，也是在讲给大家，在过去的日子里，无论是迷茫还是苦涩，或者是灿烂或激情，全部都已经过去了。就在现在，我们必须要用笑脸迎接未来的坎坷，我要拼命的去争取曾经心目当中的美好梦想，尽情畅想未来的世界，无畏无惧地奔向快乐，用满腔的热血去灌溉生命的花朵。这是来自吴景泉《生命之花》，跳空进榜第十名，得票501票。第九名，北京华社艺恒文化王艺林《为何爱他不爱我》。 搞得自己尊严都没了，才明白不是话说错，而是心变了。为何爱他不爱我，心难以预热，冷太容易了。想你的想你的是我，就算明知道那是错。为何问他不心痛的是我，没错，这全都是你的节奏。为何 心痛的是我，没错，这全都是你的坚强。 华语歌坛实力派女歌手王艺凌携带着她的全新单曲《为何爱他不爱我》强势来袭，诠释了爱的选择。或许你会从这首歌曲当中感受到爱的执着、爱的忧伤、爱的痛苦。与其什么都不做，为爱放弃自我，倒不如全力放手一搏，自强不息，做好自我。王艺凌《为何爱他不爱我》上榜两周，得票558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九名。第八名，陈楚生工作室，陈楚生《空》。 却无法将你容颜模糊，当爱坠落的瞬间，一转身便不是永远，在空白的世界边缘说再见。也许等爱熄灭，不过沧海的变迁，却无法 整张专辑叫做《侦探 C》，陈楚生与他的乐队成员精心打造，三年在音乐风格上不断的追求探索与创新。正如专辑的名字一样，每一个成员都是一名侦探，在探索音乐当中的秘密。而这首歌曲《空》在原有的抒情基调上面呢，融入了丰富的电子元素，为歌曲增添了无尽的迷幻的色彩。陈楚生《空》上榜三周，得票599票，下降四位，来到第八名。第七名，北京天骄盛名文化，任成浩，加油。 你奋斗坚强承受，人生路上勇敢的走，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路口，认识了许多好朋友。我努力奋斗坚强承受，人生路上勇敢的走，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路口，谢谢你给我每一次加油。奋斗坚强承受，人生路上勇敢地走，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路口，认识了许多好朋友。我努力奋斗坚强承受，人生路上勇敢地走，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路口，认识了许多好朋友。勇敢地走，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路口，谢谢你给我每一次加油。 这是任成浩为全国大型公益活动《为心加油》演唱的主题歌，并且呢，他也担任了这个活动的形象代言人。歌曲以自己为主题背景，也是献给北漂、南漂和海漂炎黄子孙，为了生活、梦想、理想离开家乡，在外打拼和努力奋斗的朋友们，大家一起加油哦！任成浩加油，上榜三周得票630票，上升两位，来到第七名。第六名，有才巨星文化，谢有才，《为你心动》。 我有经历一天竟会心痛，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冲动，爱你的心可不可放松，从来没有有过这种感觉，没有见你一天竟会失控，不知哪一天会共你相逢， 让你体谅我内心苦衷，现实或者太残忍，明白梦想未能够如我心中所想。我为你心动，我被你感动，我的痴心怎么不起作用，自愿共任被份匆匆。我为你心动，我为你激动，你爱上他要我怎不冲动，让我的心伤得更痛。你爱上他叫我怎不冲动，让我的心伤得更痛。你爱上他叫我怎不冲动，让我的心伤得更痛。 2009年，谢有才他以一首《爱一万次够不够》震撼乐坛，歌曲迅速窜红大江南北，在各大音乐榜单当中力拔头筹。谢有才总是以他独特的情调歌声，和他的名字一样，随着你太有才了这句经典的口头禅迅速红遍了歌坛。谢有才这首粤语歌叫《为你心动》，上榜五周得票754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六名。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， 这里是第109期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，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第五名的歌曲，天骄娱乐刘天琪，离开你我不懂生活。 你说你忘了我，该不该去难过，眼前的你瞬间变沉默，那一刻我感觉这段爱情是那么脆弱，告诉我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，一个人好寂寞，我好寂寞，只有眼泪陪着我，祈求老天把你还给我，让我让我们重新来过，一个人怎么过，我不快乐，没有你只会堕落，分开那天我已不是我，离开了你我不懂怎么生活。 作为一名音乐人，刘天琪获得了业界的一致赞赏，同时呢，作为一名极富有个性的歌手，他清新动人的嗓音与唯美的曲风也获得了很多媒体和粉丝的追捧。刘天琪的音乐事业正在起步，通过新的单曲走红，让很多人认识并且喜欢上了他，让我们期待他更为优秀的作品。刘天琪，离开你我不懂生活，上榜六周得票811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五名。第四名，北京天骄盛名文化孙文，一个人很爱一个人。 我这个你身边最好的朋友，到底还要多久才能牵你的手？我要在滂沱大雨中为你撑伞，我要在夕阳下的海边与你作伴，可是这一切看似简单，却又很难。一切只因那些凡尘俗事、蜚语流言。我要在滂沱大雨中为你撑伞，我要在夕阳下的海边与你作伴。 切看似艰难，却又很难，一切只因那些凡尘俗事蜚语流言。 有很多爱在心里，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够表白，只能够借用朋友的身份偷偷的爱着对方，能多看他一眼就觉得无比的欣慰与满足，内心当中无数次的幻想着与那个亲爱的人挽手行走在雨中的海边，在他需要的第一时间把肩膀给他依靠，无关其他的事，其他的人，简简单单只因为爱而去爱。这是来自孙文《一个人很爱一个人》，上榜七周，得票862票，本周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四名。第三名，北京天骄盛名文化陈骄《非你莫属》。 我的心非你莫属，你不该让我痛苦，你心里有另一个人我也不糊涂，当我真心真意为你付出。我的心非你莫属，你不要装作无辜，现在说出来我也一个人承受，为你全心全意我愿守护。回来回来，我的心非你莫属，回来回来，我的心非你莫属，我的心非你莫属，你不该让我痛苦，你心里有另一个人我也不糊涂，当我真心真意为你付出。我的心非你莫属，你不要装作无辜，现在说出来我也一个人承受，为你全心全意我愿守护。 陈骄，她被称为甜美教主，粤港澳的资深影视歌三栖女明星，毕业于河北省艺术学院、北京电影学院，之后呢，签约于香港东方魅力娱乐传播有限公司，担任旗下美少女演唱组合东方妞妞的主唱成员大妞。自小专业科班舞蹈童子功出身的陈骄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清雅脱俗及浓郁的女神气质。这是来自陈骄《非你莫属》，上榜六周得票927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三名。第二名，周华健戴荃《江湖晚》。 做事不枉为徒，相见在迟也不晚，天涯漫漫为知己，此情且钟情无憾。风云转头空，一身功夫在心中，江湖行江湖梦，莫与相不能英雄。恩怨诉红裙，爱恨浮沉难道尽，江湖人江湖情，江湖谁懂谁能说分明。一杯柔斟满，今生何日再共唱。江湖前后江湖 戴荃与周华健的缘分始于中国好歌曲的舞台。第二季比赛12进8的时候，导师周华健召集所有的学员进行音乐测试，大家围成一圈逐一自我介绍。当轮到戴荃的时候，周华健老师抢先开口，热情隆重地介绍说，戴荃曾经为自己在第一季节目的时候演唱的《纹身》做过编曲，是一位已经非常成熟、成绩斐然的幕后优秀音乐人。 虽然他们两个人此前从来没有见过面，编曲呢也只是节目组交付的工作，但是周华健依然如此热情又贴心的为大家来特别推荐自己，让戴荃感动不已。周华健戴荃江湖晚上榜两周，得票975票，上升6位，来到第二名。最后您揭晓第10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会是谁呢？由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 CCTV 唱响中国人节目组、北京天骄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北京薛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、北京喜悦东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、影音动力北京国际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、草根明星培训基地、浩宇传媒明星经济协会、青苹果音乐台共同主办庆香港回归20周年暨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群星歌友会将于6月份在北京举办，群星璀璨，敬请期待。恭喜广东综艺传媒王百合《天河之恋》夺得第109期内地榜的冠军。 天上流淌的天河水，流到天河谷望歌会，喜鹊翩翩飞。七夕来相会，五彩的云桥绽放着美美的秀美。地上流淌着天河水，流到歌心多泪。 天河之恋词曲的意境空灵优美，王百合的演唱更使这首歌曲尽显飘渺，一首悦耳动听的抒情歌曲，极具有音乐色彩的前奏把听众引领到了一个特定的爱情画面当中。王百合她用一种举重若轻的演唱方式诠释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，不仅仅是伤感和不舍，同时呢更是一种力量，这或许正是歌手王百合她独有的魅力。王百合《天河之恋》上榜10周，得票1033票，上升1位，夺得第10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。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，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您的加入。港台榜再会。 的心扉，哎呀哥妹，来相会嘞，情歌唱在天河水，哎呀哥妹，解痛心嘞，天河悠悠永相随。 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研究啊，打5688-9688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9688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9688，摩尔龙。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由北京大清广播电台 FM98.6、北京天江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台湾票儿音乐、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、三奴公社、天下吉声杂志联合打造。这里是第10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。节目一开始，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找到了。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你的加入。第109期港台榜第10名的歌曲是一首新歌进榜，《英皇娱乐泳儿》《纯情有罪》。泳儿她是香港女歌手，1990年随父母全家移民到了新加坡，居住了15年，并且在2005年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会计系毕业。同年回到了香港，而且参加了2005年度英皇新秀歌唱比赛，夺得亚军以及最佳新歌奖，继而晋升歌坛。泳儿《纯情有罪》跳空进榜第10名，得票799票。第10名，启示娱乐郭嘉问《幸福小手》。在妈妈眼中，一对娃娃的小手比卡车的钻石华服更加的宝贵。可惜的是呢，娃娃有的时候恃宠而骄，任性妄为，往往令他们又爱又恨。这样的一个题材是我们由娃娃的小手拖着妈妈开始，到经历了失意、管教及觉悟之后，长大了仍然愿意拖着她的手爱护她的故事。 但愿天下人有妈的孩子永远是个宝，有宝的妈妈永远没有烦恼。这是来自郭嘉问《幸福小手》，上榜11周，得票845票，下降6位，来到第9名。第8名，福茂唱片毕书尽《爱恋魔法》。略显沙哑的嗓音，曲风呢也带着一些英式的摇滚。在每张专辑当中，毕书尽都能够充分地表露出自己的创作才能，也让众多的媒体音乐人对他的音乐之路充满了期待。这是来自毕书尽《爱恋魔法》，上榜5周，得票880票，下降3位，来到第8名。第7名，英皇娱乐陈伟霆《着迷》。这首歌《着迷》的音乐录影带是陈伟霆在巴黎拍摄的，而且呢还公布了很多的拍摄花絮。陈伟霆时而呈现优雅复古风，时而又真实搞怪，让人近距离地感受到他拍摄间隙的写实的一面。这是来自陈伟霆的《着迷》，上榜2周，得票913票，上升3位，来到第7名。第6名，华纳音乐小雨宋念宇《惯性取暖》。 看穿，谁 次无奈，好一次说爱。 小雨苏念雨的专辑《同在》当中的第二波主打《惯性取暖》，他特别找来了骚灵女王艾怡良来写词，两个人首度合作。露骨的歌词描写出爱情的贪婪堕落，以及不想被爱捆绑却又纠结的爱情食物链，刻画出爱情的黑暗面。小雨苏念雨《惯性取暖》上榜三周，得票965票，上升两位，来到第六名。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， 这里是第10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，欢迎继续来收听本期第五名的歌曲，应义音乐，刘德华《慢慢习惯》。 喜欢渐黑，慢慢习惯一个人吹，慢慢习惯一个人睡，慢慢习惯一个人去快乐去伤悲，慢慢习惯一个人飞，慢慢习惯没有人陪，不需要些许安慰。你的沉默让我觉得自己太可悲，我的泪证明了你的爱有多美，我不配，爱不能成灰，祈求再多一次机会。不想喜欢一个人醉，不想喜欢一个人睡，不想喜欢一个人拼命走拼命追，不想喜欢一个人飞，不想喜欢没有人陪，为自己赎罪，为你赎罪，一步也不。 刘德华为他监制并主演的警匪动作巨制《拆弹专家》演唱的主题歌《慢慢习惯》。在这首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当中，刘德华一转风格，深情的演唱，画面当中的爱情片段细腻又感人。刘德华《慢慢习惯》上榜六周，得票999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五名。第四名，华研国际，陈亦如《硬》。 生活就是 bang bang bang， 谁的梦想那么疯狂？虽然玩得像音乐一样闹场，自己来打就像硬仗。只有执着，之前不准上车失望，身边是出去的狼。一心难明，不是办法。我 give or forget， 一下去才会发光。 失望，身边是情绪的狼，一心难明不是办法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一卢，在这里为大家介绍我的第二张 EP《In》里面的首播同名主打 EDM Trap 的舞曲《In》。这一首歌呢，其实是季家松老师他制作的。讲老师好像奇怪，因为就叫季家松好 ，Jeremy 对，跟他已经变成好朋友。刚开始公司听到这个曲子呢，其实那时候我记得我到北京去工作，那晚上12点多呢，制作老师就很急的打电话给我，我想说怎么了？然后就打过来一聊，他就说我们收到一首很棒的歌曲，你一定要听一听，因为我们都觉得很适合你，可以当主打歌。就我一听以后啊，那时候我们听了大概十几首 demo， 就还想说还在考虑要哪一首当主打歌，但我一听完这首歌第一遍，我就知道它就是我的主打歌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真的是蛮符合我的心情，然后想要表现的一些感觉。 陈亦如应上榜四周得票1037票，上升三位来到第四名，第三名潮水音乐张信哲千玺挑空进榜第三名。2017年，张信哲备受关注的全新单曲《千玺》，特别与华语乐坛的新生代音乐人来合作，激荡出不同的火花。千玺的音乐跨度很大，演唱的技巧呢需要特别的强大，是创作小天王周新哲继偶像剧片尾曲《以后别做朋友》《你好不好》之后的又一佳作，由新生代的优质制作人王思雨打造出属于张信哲的气质摇滚品味。跳空进榜第三名，得票1103票。第二名，相信音乐，五月天萧敬腾《凡人歌》。五月天携手萧敬腾来演绎李宗盛的经典《凡人歌》，将这首经典的老歌唱出了摇滚的味道。上榜八周，得票1165票，上升两位，来到第二名。最后为您揭晓第10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会是谁呢？ 由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 CCTV 唱响中国人节目组、北京天骄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北京薛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、北京喜悦东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陕西俊堂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、影音动力北京国际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、草根明星培训基地、浩宇传媒明星经济协会、青苹果音乐台共同主办庆香港回归20周年暨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群星歌友会将于6月份在北京举办，群星璀璨，敬请期待。 恭喜滚石唱片831不关你的事夺得第109期港台榜的冠军。 请不要再闯进我的生活，